你好，我是 Crono。从今年年初与极客时间编辑的初次接触开始，到这个月底专栏的正式结束，经过了差不多7个月的时间。这段历程有痛苦，也有欢乐，有迷惘，也有清朗，有困惑，也有顿悟，有挫折，也有奋进，各种感受五味杂陈，一言难尽。无论如何，首先感谢的就是你，感谢你对我和这个专栏的支持。Many thanks to you。写文章都讲究一个首尾呼应，所以在这篇结束语里，我就顺着开篇词和你聊一些轻松的话题，唠唠家常，说说心里话。咱们都是吃计算机这碗饭的，应该知道通信协议这个东西很不好学，更是很难讲，因为它真的是太虚了，不像编程语言、算法、数据结构、开发框架、操作系统那样有实实在在的代码。协议只是一个文本规范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，而不是在计算机系统里真实存在的东西。你不能用 GDB 直接去调试，内存里也看不见。所以，讲协议的书本课程实在是少之又少。落到 HTTP 协议，就如同我在专栏一开始所说的，它既简单又不简单，而且历史悠久，涉及的范围很广，关联的技能点很多很杂。当我接下起专栏的任务时，甚至有点懵的感觉，千头万绪，不知从何谈起。好在我一直有写学习笔记的习惯，最早是用原始的 Word 文档，近几年改用云端笔记工具，随时记录整理散乱的知识碎片。既然暂时无从下手，那就先读文章记笔记好了。于是，我开始大量的粗读精读现有的资料，在阅读的过程中，慢慢收集思维中闪现的火花。即使是一两个零星的词汇也不放过，一个多月的辛苦整理过后，这才逐渐理清了脉络，有了模糊的叙述思路，全程有点垃圾堆里筛金子的感觉。虽然我有写书的经验，但写专栏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。在正式动笔写作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它与传统的技术类书籍有很大的不同。书籍的阅读场景通常会比较安静放松，读者会有比较长的思考时间。可以翻来覆去的看，再时不时拿起铅笔画个重点，做个记号。一段时间的阅读下来，可以关注很多的知识点，然后再慢慢思索、总结、串联。而专栏的阅读场景，则更可能是在地铁、公交车里，周围人挤人、人挨人，拿着手机或看或听，还要时刻当心别坐过站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读者很难有足够的思考时间和精力，更希望能够高效率、便捷的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。吸取知识，如果有太多知识点就难以接受，一两个略有深度的点会更好。所以，这次的专栏写作我就改换了风格，开始口语化写作，不再像写书那样真词酌句，为一两句话的用词反复思量、咬文嚼字，而是完全放飞自我。定下每篇文章的主旨、要点后，就笔随心动，把头脑里的思绪完全荡悟出来。这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字的信息密度，却会让文章的形式更流畅、更易理解。作为补充，文章的末尾，我再用小结的形式集中强化下要点，实现了深入浅出。现在看来，效果似乎还算不错，不知道你以为如何呢？虽然风格定了，但专栏写作过程中的困难程度还是我当初没有预计到的。写书是一个慢功夫，可以慢慢思考，有想法了就写一点，没有灵感，可能十天半个月都动不了笔。而写专栏却有硬性的时间限制，和编辑确定了写作大纲以后，就开始了奴隶一样的日子，每周固定要交两三篇，每篇3、4千字，相当于每天要产出至少1000的有效文字，这简直成了夺命连环铐。同时还会有构思、画图、编码、实验、核查等其他工作，压力非常大，真是一次触及灵魂之旅。记得有一句名言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支撑着我把这个专栏按时交付下去的最大动力，可能就是对学习计算机知识的兴趣和探索欲了。每当 get 到一个以前没有注意的知识点，每当成功领会了协议背后的设计意图，我的心里都会产生由衷的喜悦，前面钻研过程中的苦恼和烦躁也就瞬间烟消云散了。所以，只要发自内心的对一件事情产生兴趣和喜爱，那么即使有再多的困难，也会想办法去克服、去解决。说到这里，我联想到了《一拳超人》里的主角奇遇。 他可以算得上是典型的兴趣使然的英雄，纯粹是因为自己的兴趣而走上了打怪升级的道路，不图名不图利，不在意排名，也不在意奖励，单纯而快乐的生活，也许正是我们很多人想要追求的目标。当然，除了兴趣，更重要的是恒心、毅力和坚持。启玉之所以成为无敌的存在，就是因为他每天坚持做100个俯卧撑、100个仰卧起坐、100个下蹲。天天如此，从不间断。我在这几个专栏的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烦恼，是以前写书的好几倍。经常是坐在电脑前，脑子里有很多乱麻一样的想法，却无法落地，转化成合适的词语。有时候就会这么干坐上一两个小时，焦灼的心情可想而知。幸运的是，最终我在兴趣这个原动力的支撑下，坚持到了现在。另外还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，每天夜里，码字没有思路的时候，我会走出家门，在小区里慢跑2、3圈，呼吸一下空气，顺便放空大脑。到专栏结束这个时间点，居然减掉了差不多8斤的体重。所以你看，兴趣给我带来的好处还真是不少呢。透视 HTTP 这个专栏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但 HTTP 协议的学习还远没有结束。这有点像是调查兵团历经磨难和牺牲，终于看到了大海。但在海的另一头，还会有更多更大的挑战等待着他们。在这篇结束语的留言区里，希望大家都能冒个泡，看看当时定下的小目标有没有达成，一起分享一下在这个专栏中的收获和心路历程，还有将来打算。也欢迎你访问专栏的 GitHub 主页，提 Issue 和 PR，把 HTTP 的学习实践继续下去。我还为你准备了一份优惠券，花3分钟的时间，填下毕业结业问卷。就能领取了，希望你在问卷里面说出你的学习经历、感受和意见。毕竟，专栏结构后的优化离不开你的反馈。最后的最后，我要说的是，感谢陪伴，一路有你。祝愿我们都能够保持初心，做兴趣使然的英雄。期待 HTTP 3发布之时的再会。